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6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去到第三节啦。咁今节咧，同寻日一样咧，追住罗志祥嚟砌先得咁样。唔系，其实唔系讲，主要唔系讲罗志祥嘅。 系咪播下长子先噶？ 讲下，系啦，播下长子嘅指数嘅咁样。收市 而家个指数有少少回升、我发觉系而家个指数咧就系237478咁样， 系啦，有啲回升咁样。 整体上比琴日少一啲嘅， 咪差唔多啊。其实 咁，但系我见到都系浮浮地咯，有啲跌，有啲加咁样。 其实冇咩好睇嘅，差唔多玩完噶啦，玩咗一日一夜，都其实都对于罗志祥都会系一个震撼嘅。嘅成績嚟嘅咁樣，但係你話之後係點唔知啦，跟住有馬戰啦，打領喺度， 成扎喺度洗佢版歌名啦， 喺度嘈佢啦咁樣，咁啊退上步，唔係即係尋日都幾大件事嘅，尤其是阿康講完長子之後，大家都跟嘅咁樣，佢成為咗 opinion leader， 係真係爛到咁，我講都俾人鬧死。咁咧就羅志祥事件啦，咁樣跟住其實尋日有發出聲明啦，個聲明又 哇，個聲明真係漏屌喎， 個聲明 漏屌啊，就經紀公司出個聲明嘅，咁佢就話咧，針對阿小豬啊羅志祥咧喺北京個活動上面發言一事咧。咁佢就話呢，為咗唔想俾有心嘅人士刻意挑撥，即使我哋呢啲佢哋個經理公司呢就專登出咗個聲明咁話，咁就話呢，小豬阿羅志祥係土生土長嘅台灣人，但也是受中華文化教育長大的中國人，咁叹號，試問在台灣長大的同輩或長輩們誰不是呢？ 黐線，都係 指曬你哋，你哋全部都係中國人。 當選嗰陣時候我哋話唔係㗎嘛。 你問李登輝你問李登輝佢個日本人啊。系，你继续。 跟住佢后面就无啦啦拉到落两岸问题啦，就两岸问题啊，连嗰啲政治人物都解决唔到啦，你就唔好啊，将啲咁嘅问题啊问嗰啲净系谂住做好表演嘅艺人，佢哋如果识得解答嗰啲政治问题啊，两岸嗰啲问题就冇咁复杂啦，唔系咩？ 唔系咯，我想讲唔系咯，政治人物解决唔到嘅问题，你哋可以解决到噶嘛？佢解决唔到系因为佢可以好多嘢顾虑啊，或者佢背负好多，自己你作为一个人仔，你咪正正系可以咩都讲得咯。我咪正正，不過你話唔係佢最尾勁嘅，佢話表演還表演，政治 歸政治， 咁係啊，咁咪淨係講政治咯，所以係啊，冇講你表演啊，即係我冇因為你話大家都係中國人嘅立場，覺得你扮郭富城扮得唔似啊，冇話因為你嘅立場，你叫人長腳嘅嘢，我哋冇提啊。你冇因為你嘅嘢，你話你唔靚仔啊，割雙眼皮啊，我哋冇講呢啲嘢啊。因為你政治嘅立場，覺得你喺度光速吊西帽係唔好睇，我哋冇講呢樣嘢。我最講政治啫嘛。咁亦都係純粹因為你講話唔好分咁細，大家中意。因為呢句嘢，咁咪大家 unlike 咗咯。咁冇嘢㗎，咁樣咁你買翻咪得咯。你咪去買呢個人翻牆咪得咯。其實都係冇嘢㗎。即係咁結論係咩？結論就係你咪睇你咪。睇你最後嘅經濟收益係點咯，亦都可能係冇嘢㗎，即係大家咪繼續買飛睇咯，即係但係呢件事成為咗一件事咋嘛，即係我覺得我即係譬如喺上禮拜講黃安，或者尋日再講黃安，或者今日我講嚟講去就係一個其實一個文化意義嚟㗎、即係唔好覺得話你要令到佢可以即係你即係唔好咁鄧小華啦，要佢喺文壇消失啦，唔係嗰隻啦，即係但係你要俾一個衝擊佢，你要俾一個信號佢，你作為一個消費者，你作為一個市民，你作為其實叫 end user 啦，即係都一個普通人，佢提供服務俾你，你同一個消費者同埋一個即係佢 content provider 咁嘅關係，你覺得佢某一啲嘅 content provider 唔好，咁你咪俾一個信息佢咯。你不能夠再喺度，係咁噶啦，佢今次唔好咪由佢咯，唔係啊，你要俾翻個回應，而同埋何況而家我哋作為一個接收資訊嘅人，即係包括而家都係我而家俾緊啲資料你，即係俾緊資訊你，你喺 chat room 回應翻我，你覺得邊樣唔好要講要改，或者你有啲咩問題，或者我會同你有互動，我哋即係點解需要有雙向傳播，就係、是、希望大家都有進步啫嘛，而唔係單向啫。如果唔係你咪撳翻聽車淑梅咯，即係冇所謂。咁佢醒光頂，大家。 早晨咁样，咁亦都系可以嘅，咁我觉得，咁我哋希望嗰个传播最尾达成系咁样，咁所以我哋系有能力去做，譬如寻日由朝到晚，朝早夜晚都系讲紧搞黄征，即系可以搞就搞，就算你话电影归电影，政治归政治都冇问题，咁我唔睇你嘅戏啫嘛，都系吓，但系政治上系要搞嘅，即系都系要嘈佢嘅，都系要有啲主动嘅行动，而唔系消极地唔睇就算嘅。我觉得会系咁嘅吓。呢一节唔系净系讲呢样嘢，呢一节咧其实成节咧，我系想讲公关灾难。公关灾难咧成为咗2015年下半年去到而家一个其实唔新嘅词汇，但系大家都会攞出嚟讲嘅即係大家都晓嘅一个 hashtag 啦，而家即係咩都你都撳係公关灾难啦。公关灾难有几种公关灾难啦，大家睇最多公关灾难最近我呢排讲嗰两次就係政府新闻网啦，跟住林郑月娥踩住海豚嗰幅画啦，但係佢殺死海豚嘅凶手啦，你老母最为人熟知最多人去搞公关灾难嗰个叫 MTR 啦，总之你出乜嘢 post 都话做乜啲车成日坏，啲飞机又咁贵，总之就不断做呢啲啦。仲有系啲咩呢，最嗱，譬如讲多啲关于其实今次系想讲关于同中港矛盾或者中台矛盾嘅一种公关灾难嘅。咁最多系咩呢，咁样系王安啦，王安其实唔系一个公关灾难，王安佢本身系一个灾难。 灾难嚟 嘅。佢本身系灾难，所以唔 关公关事。 唔牵涉。 纯粹系佢人系灾难啫。 罗志祥呢个系公关灾难啦。罗志祥呢个公关灾难。呢个系你话因为佢唔系一个政治人，所以你话佢政治敏感度不足我系理解嘅。但系 佢嗰个经纪公司嗰个传闻呢真系好撚灾难㗎嘛。 佢唔系 ,JYP 都系公关灾难啦、啊。如果咁样讲佢系即刻突然间整个道歉声明先。即刻搞咁。呢个都系一个公关灾难。点解我会今次讲，其实就系源于我寻日做完节目之后呢，就系、是、阿谭问咗我一个问题。佢就好简单问一样嘢啫。佢就话点解佢哋咁蠢嘅，佢就问咗个咁嘅问题，系啦，系好简单，系好，因为佢都好少听节目嘅，因为佢觉得大家讲啲主意太废啦，咁样，即系佢主要系讲我嘅啫。佢话咁唔听乜亲啦，咁样废柴系你好意思喺度做嘅啫，咁样，即系佢咁样讲，咁又冇听，但系佢呢几日其实佢亦都好嬲怒咯，可能我又感觉，即系我讲我自己啲嘢先，呢一年几以嚟咧，原来咧个人系会变嘅，真系你有爸爸嘅身份系会变嘅，你对于譬如头先讲七岁小朋友，即系嗰个黑警押换七岁小朋友，你我自己会知道同前年嘅我系唔同嘅，或者你街见到小朋友啊，见到小朋友遇到意外啊，整亲啊，即系报纸见到啊，你成个心态好唔同喎，即系爸爸就系爸爸嘅呢样嘢。好啦，跟住对于周子瑜嘅事件，我明白，譬如阿卡嗰个心情就会有啲咁嘅心情，觉得哎呀，即系因为几十岁人无谓代入自己系周子瑜啦，你明啦，即系哎。是如果是他的妈妈或者你很锡一个小朋友，又做乜要俾一个四十几岁的长毛的阿叔搞成咁呢，咁样即亦都搞到要声泪俱下，搞到好咁样又有乜为呢，可能大家有一个怜悯同情的心啦，咁样去有件咁样嘅事。跟住佢都跟得好贴啦，跟好多微博啊，睇下上面啲骂战啊，睇王晶啊，睇王安啊，咁样后睇到睇咗呢堆嘢。咁佢寻日就有个结论嘅，结论一个问题就问返我呢啲人咁蠢嘅，咁样。跟住我就即刻，所以其实寻日我咪晏昼同你哋讲嘅，即系话，同我搜集晒啲公关灾难资料先。其实因为我即刻答咗佢，咁我之后话俾你听，因为如果我而家答你咧，咁我呢节唔知点做落去嘅。唔系，其实好长嘅嗰样嘢，系但系之前有讲过嘅，系关于一个如果建构落，因为第四节就阿淡仔表演嘅，唔系讲阿 J 啊嘛，唔使惊。咁咧都系讲姓王嘅，咁咧就想讲嚟，其实系关于一个自我身份认同嘅一个问题。好啦。近有啲咩呢，咁样梁烈维啦，之前梁烈维啦，我觉得香港系香港嗰、那个situation 有少少同台湾唔同嘅，即系因为譬如王达之前讲过，喂，香港某个程度上个娱乐圈去到个情况就系唔系你支持民主就冇公开，而系你唔支持共产党你都已经冇公开啦，即系政治中立都要死啊，已经去到嗰个地步，系所以咁多人走去致敬整张相啊，五星旗咁样整，你可以话冇口非。 非，即係譬如我上次都講過，哇、如果李克勤上去蒙面歌王，你話冇尊嚴冇性，佢唔知香港咁多人睇㗎嘛？喂，但如果有幾百萬唱幾分鐘嘅，咁你要賺呢筆錢，我真係覺得無可厚非。雖然你話喂唔得，做人要有堅持咁樣，咁我覺得有得討論，喂幾百萬個、啊、大佬咁樣、嗯，我覺得有得討論。你問我會唔即係如果有幾百萬要你去投誠去做某啲嘢制唔制？咁我會唔制咁樣，但係。但呢個世界唔係個個都好政治撚㗎嘛、嗯、即係有啲人係冇呢種 concept 咁，其實我就係想講冇呢種 concept 呢，咁譬如之前有講阿 Jam 啦，阿 Jam 直情係佢個 nationality 係 galaxy 咁滯啦，係啊，佢 galaxy 人啊，佢係宇宙撚啦，佢係大宇宙人啦、梁烈維啦，之前再早就温兆倫啦，大家都唔記得啦， 大家忘記咗佢啦， 係啦，忘記咗啦，好似陳文， 佢應該好快會自己俾啲心機諗住努力走翻出嚟。 佢好彩，如果佢呢一兩個月發生，佢真係王安咁樣嘅、嗯，即係佢之前即係喂，其實講一兩個月，即係幾個月啫嘛，嗰陣嘅民情已經係再劇烈好多。其實應該咁講，係呢一兩年係劇烈得好緊要。其實唔係講緊呢四年，其實係呢一兩年嗰個變化好大。呢一兩年對於台灣同香港嘅變化都對於中國嗰種即係左膠咁想像嘅係別係好唔同嘅、嗯。其實係以前你覺得我哋好激進嘅呢啲咁嘅説法，而家係大家都係咁講嘅，即係周街嗰度鬧大陸人啊咁樣。你話咁樣啱唔啱？某程度係唔可以一竹篙打一船人，即係我明白嘅。但係你。所以點解對於 JYP 事件嚟講，對於我尋日話，喂，一定要上升去到政府嘅層面要出聲，即係朴槿惠係要出聲，因為呢個係關於國家形象嘅問題、嗯、即係你一唔講，你對於外行人就會覺得，哎呀，韓國啲娛樂圈係咁噶啦，你無可厚非嘅，我一定會咁講嘢，或者對於警察都係咁噶，警察咁當然咁多單係結構性問題啦，我梗係堅持係咁啦。但係如果你發生嘅，警察係咁噶啦，你一去到呢一句嘢就麻煩噶啦，即係人就係咁樣。我十幾年前我咪講我幫人搬傢俬電器嘅、嗯、捐贈俾啲 client 嘅，咁有一次呢就我上一個捐贈者屋企、嗯、即係唔係豪宅啦，靚屋啦，我搬嘢，咁亦都坦白講，我帶住兩個新移民家庭上去，跟住一開門，哎，你好啊，陳生，你好，你好，嗰兩個家庭呢就衝入去揀嘢啦已經。 啊 跟住我即刻喂我自都自坦白讲唔啱嘅呢个行为。跟住嗰个捐赠者佢笑笑口好温密男人嚟个佢就系咁㗎啦。嘩 即系都有一个谅解嘅心嘅。 我解释唔到啊唔系啊呢、這个说话好难听啊。 佢意思系呢一啲咁嘅人就系咁㗎啦。 呢啲人系咁㗎啦。系啊 冇用啊。 我即刻都认唔到机因为啲人真系佢哋已经霸住啲梳化嘅柜啦已经。唉，我即刻認唔到呢個係個其實教養某程度上，嗯、但係某程度你要去到某個層面係要壓制你要去澄清翻件事嘅咁、嗯、樣。咁所以對於喂，所以形象咪就係咁咯，民族性咪就係咁樣建構出嚟咯。我係想講，好啦，咁多咁樣嘅事件，咁我係想講，尋日就阿卡喺個車裏邊就問咗我問，點解你咁蠢嘅咁樣？咁我係即刻答 佢，佢哋係咁噶啦。 唔係，我係話。啊！跟住我即刻喺个脑里边，因为啱红灯，咁我即刻 review 咗几十秒。嗯、我谂紧点解佢哋会咁样，而我哋唔会咁样。咁、嗯、我就谂紧，因为其实个结论系得一句啫，就系佢哋冇睇《月时报》啫嘛。即系佢哋冇睇，但系你话即系咁你自我膨胀啫，一定要睇嘅咩？你好威咩？咁样咁唔系个，但我又谂一谂呢班咁嘅人。JYP 啊，呢啲咪唱片公司啊，呢做娛樂嘅人，佢唔係政治人，佢唔係乜嘢？佢你話佢睇唔睇報紙？佢睇，佢如果係香港，佢睇蘋果，佢睇就算睇主流傳媒，睇無線，就算睇 Now 睇 Cable 睇，就算喺台灣睇其他嘅媒體有線電視嘅新聞啦，即係佢哋好多嘅傳媒啊。我想講。我估啦，台灣都唔會喺主流傳媒會好大肆去宣揚，哇！大陸人幾衰啊？大陸人呢個身份啊，真係好難睇啊，好咩啊咁樣。佢哋又未必接觸到呢樣嘢，所以但係又咁講喎，講緊三四年前或者十年前，你話一講我係中國人就會俾人屌到反艇嘅，你都唔會幻想到啦。我尋有坦白同阿卡講，我而家有坦白同你哋講，喺前年嘅六四，我哋第一次喺尖沙咀搞，咁、我喺下面，我喺人群當中啦、即係派下嘢咁樣，網民走上去講，我係香港人，咁下面咪嗌咯，我係香港人，跟住佢第二個，我唔係中國人，我即刻話唔係話，我都即刻打個突，我唔知你哋有冇咁嘅感受，即係我即刻打個突，唔係話我。 我即係好似佢阿經理人嗰個說法，即係受中華教育長大，即係如果中文而家聽到，我真係唔會，我都嗰下都打個突，兩年前啫嘛，兩年前啫嘛，即係講我唔係中國，哇死！我講唔講得出咧？我嗰下都會咁樣諗，去到尋日我都咁講，喂 ，sorry， 我真係冇資格做中國人啦，要擺低咁多廉恥，要搞成咁樣先做到，我真係做唔到啦。其實兩年啫嘛，我都坦白話俾你聽，我嗰個心路歷程，心路歷程講到好似好誇張咁樣，即係咁樣。咁係嗰個。跟住你話呢班人佢唔了解嗰個民情，其實有幾奇嘅。其實呢啲對於中國人嘅攻擊，或者近年發生嘅嘢，其實大部分都係流於一啲好零碎喺個網絡上面，即係佢唔會喺好大嘅主流傳媒，就算網媒都好啦，都唔會留一啲好大嘅網媒嗰度有呢啲痕跡喺度嘅。即係你唔會有人大肆咁樣攻擊中國人，或者做個事件簿，我覺得跟住當然你話佢周街屙屎屙尿，跟住統合埋所有中國人都係咁。呢個説法你又唔會，呢個説法亦都講唔通啦，某程度上。你又唔會上升到嗰個層次，但係咧，網民或者 N， 即我哋作接收資訊嘅人嚟講咧，其實我哋有睇到嘅，我哋睇，當然咧佢哋唔係好睇到啦，因為好籠統咁樣去即 media 嗰件事去睇一個好 flat 嘅一個傳媒面去睇呢件事，但係實際你。好多人唔係咁睇，即係譬如你喺台灣，可能你上多啲 PTT 啊，又唔係咁樣。我哋上多啲 Facebook 去撳下，其實已經唔係嗰個層次。好到呢件事發生啦，就譬如今日蘋果有篇文就講緊，譬如台灣選舉就係一個文明嘅衝突咁樣，直情係文化衝突啦，文化同文明嘅衝突啦，我會覺得係或者係一個資訊落差嘅好大嘅衝突啦。大家接收嘅嘢都唔同，根本就係、是、大家唔單止係主流同網媒唔同，甚至網媒都已經有少少分拆咗，大家嗰個睇法有少少唔同。跟住去到個事件一炒大咗，跟住罗志祥都如梦初醒，即系当佢梳翻靓哥个头嘅时候，佢话：我唔见咗10万个 like， 可能佢而家都谂唔明，佢而家都谂唔明点解我唔见咗10万个 like， 即系我查睇报纸冇啊，冇争大陆人争得咁紧要啊，或者大家都系中国人，咁呢句嘢不嬲都咁讲噶啦，呢十年八年都系咁讲噶啦，呢两年已经唔同咗好多。你话但系你话呢啲咁嘅怨愤，其实系怨愤，已经系全个地球对中国嘅怨愤。我想讲，我想讲全个地球对中国嘅怨愤。你话去到一啲好个人喺女个人嘅层面，你会感受到。你去到传媒，你睇呢份报纸，你又唔系好觉噶。你唔会苹果日报、黑报嗱，香港最大几份报纸咧，东太平三份啦。你唔会无端端做个探射灯嘅特辑就讲啊，大陆人屙屎十六咁样，又冇呢啲嘢。大陆人粗暴十六冇，但系你去到，但系去到某个 level 就有噶咯。啲，譬如当然啦，你话讲大妈啊，喺机场掠地啊，嗰啲个别事件攞嚟笑，但系佢唔会扫出成个大。但系你要明白，就系呢一两年里边咧，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咧系泛地球争嘅，已经系去到全地球都唔妥你嘅，你老母你有个岛就米撚喺度起个人工岛，跟住就搞到抄起晒啲沙，唔好影响到我嗰边海域啲鱼得唔得啊，佢话嗰个地方我嘅。即係做人冇咁浪禮呀，大家都喺个地球生活，你又嫌到民我又嫌到民。即係你话你隔离邻舍好多曱甴垃圾屋，你话你唔鍾意就搬，你都讲得出呢句啦。而家中国华春莹差唔多系咁讲㗎啦。差唔多同菲律宾系咁讲㗎啦。你唔鍾意我喺度，我呢度装修起个岛咩，你搬啦，我搬到去边啊。我搬去边啊。火星有水喎，咁樣你唔走，即係已經去到咁樣嘅地步，已經上升到咁樣嘅地步。但係其實就係有啲人去唔了解嗰件事，係喂呢兩年嘅變化好大啦，呢兩年中國黑人增咗好多喎，我想講。即係 唔係咁講，中國人嗰啲足跡咧，呢兩年咧遍佈全球嗰個， 喂周圍搞人啲文物。周围喺度画到此一游啊！嗰啲旅客嗰啲丢脸嘅事，简直系无日无之。当然多唔过黑警犯案啦，唔系啊，又真系差唔多。sorry， 好难讲。 sorry， 其实 呢个资讯我可能有錯， 因为佢哋人数众多啊，嗰班王。 呢个资讯我可能有错啦。喂，真系遍布世界各地，其实系真系讲紧呢一两年嘅事。 尤其是佢哋嗰啲买嘢嗰啲嘴脸咧，更加系明显啦。周围全世界都有啦。譬如啱啱有套日剧出咗咧，我唔系好记得咗个名。啱啱出咗，今季新出嘅，就系里边有段情节，咪就系讲啲大陆人喺度买嘢啫嘛，喺度讲嗰啲大陆人几唔乞人憎，就喺度讲话有系广末凉子做嘅咁样，咁就讲紧话啲大陆人咧就去佢哋嗰度买嘢，咁然之后咧喺度掠佢，就话想要呢样嘢有冇得平啲啊，有冇得打折啊咁样，跟住然之后咧最后咧攞唔到 discount 咧，自己攞走咗件货，跟住话，我以为你哋送噶嘛，我买咗咁多嘢咁样，跟住喺度就讲翻晒，哇！ 几个真实啊嗰啲咁嘅内容，即系已经系可以见到嗰啲情况已经系严重到日本系要拍套剧出嚟喺度讲翻呢一件事俾大家睇。 你对于外国，你对于韩国？嗯同埋日本或者其他國家睇 Chinese 咁樣，或者係PRC 啊，佢咪 PRC 啊？係啦係啦，睇呢啲咁嘅人咁樣，咁佢明啊 ，Minglander 咁樣，佢明呢樣嘢係咩？但係對於台灣同香港人，你係另一個感受嘅，你另一個感受。你某個程度上，某一日你曾經講愛中國人，你某個程度上大家都係陳文咁講嘅華夏民族，大家都係華人，大家都係華裔，大家都系睇嗰本中史书大，大家都系你要明白有一种嗰个文化根源啦，你摆脱唔到啦。但系去到今日，你可以好轻易就去唔承认自己系中国人，其实系比起以前你讲呢句嘢负担少好多啦。咁呢样嘢咩咧？譬如讲紧两三年前做粤语公民教育，讲紧香港人嘅身份认同嘅时候，香港人嗰种嘅香港意识系嚟自大陆嘅压迫，由八九六四开始，因为你打鸠我嘛。跟住我梗係要確立我嘅團結，去分清楚你係大陸人，我係香港。你其實近年都係咁樣，嗰種嘅本土意識，本土意識已經係冇得推翻，因為個壓迫好大，而壓迫咗一種本土意識去自己要成立一個圍牆去保護自己。嚟自壓迫嘅本土意識，有一次黃達喺《彈弓早晨》講，佢話以前本土意識唔係咁嘅，即係講緊十年八年前啦，即係講緊阿林輝揾條鐵鏈箍住自己嗰知識黃河碼頭啊，佢唔係嚟自，佢都係嚟自壓迫，佢嚟自清拆，但係其實佢嚟自一種對於香港以前嘅嘢嘅懷念，唔一定係對於殖民地懷念。我又咁講，佢哋未必懷念殖民地，因為佢好大聲嗌我係中國人咁樣， 要反殖咁啊！ 反殖係啦，民主回歸咁樣，可能係咁樣講啦。佢嚟自對一樣，即係佢，我又唔敢講 positive 同 negative 咯，即係佢要揾一樣嘢去懷念，去確立香港人嘅身份。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其實嗰啲嘢唔係你噶嘛，皇后碼頭唔係你林輝陳嘅，唔係你先，唔係你嘅業權乜，佢唔係你嘅年代嘅嘢嚟噶嘛。我哋嘅年代係乜嘢？去點樣去揾自己嘅身份？你可以話嚟自壓迫去確立自己身份啦。你其實當然啦，喺後殖民說法嚟講咧，呢一個後殖民主義呢個概念嚟講，好多當殖民地解殖嘅時候都面對呢個問題咧，就係我係阿水。你越南人咁樣，你俾法國統治完，哇！我好憎法國，我要擺脱法國。當你擺脱嘅時候，法國你咩都冇，因為你已經好多時你都食緊法國麵包啊，好多時你會學識法文啊，或者好多法國嘅嘢你已經吸收咗。香港人就冇乜咁大呢一種壓力嘅，因為大家都幾鍾意英國嘅。咁變咗，當要解殖嘅時候呢，其實亦都唔係解殖，而家係輪到第二個殖民地殖民你嘅時候，亦都好明顯就呢個好啲，嗰個冇咁好，容易啲比較。好，但係你要確立真正香港人嘅身份，你亦都除咗嚟自壓迫，另一樣嘢我會睇到就係喺點解我成日講文化抗共，你就係從文化嗰方面入手，唔係因為你武力武裝上面唔夠佢抽，所以我走向文化，唔係嗰種逃脫，而係文化係確立民族係最好最好嘅一樣嘢，係最容易，包括係語言啦，包括佢嘅生活習慣，其實文化即係生活習慣啦。你平時有咩生活習慣咧？坦白講啊，隨街踎係冇問題嘅。即係生物學上面嚟講，隨街踎係冇嘢。 生物學上 係啊係啊，但係你唔會踎，呢個文化上問題啫嘛。你話佢，你覺得佢核突，你覺得佢唔好睇咁樣，咁係冇問題嘅。但係各地有各地嘅文化，譬如我試過去旅行嘅時候，原來有一譬如冇咁簡單，日本台灣，你試下喺佢嘅鐵路裏面講電話，大聲少少，你都要死嘅，佢都覺得你好乞人憎噶。咁你明白香港人係乞人憎嘅，我都知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另一樣嘢確立就係建立咗一套文化，我又想講翻一百毛，跟住又突然間想講翻，其實佢某程度上有一種確立，當然話佢都係炒翻舊料啊，炒翻嗰啲嘢，但係其實。我明白有一啲人好覺得好向往好開心嘅係，我尋日突然間諗起一樣嘢，佢確立咗一樣嘢就係咧，佢人哋會覺得啊呢樣嘢好香港，呢樣嘢好本土，其實佢唔係想講話呢樣嘢好香港，其實佢想講話啊你搞嘅笑咧，大陸人唔識笑噶，大陸人即係我哋搞緊香港人嘅煙燻啊，即係如果我搞到香港人嘅煙燻。嗰樣嘢就好香港啦，嗰件事，而大家好渴望嗰樣嘢，除咗我上次講一百毛，對於 content 嘅 demand 好大，其實大家好想揾嘢去確立香港，又除咗去反抗中共嗰個壓力嗰種黑人爭之外，當然佢家好黑人爭啦，好黑地球爭啦，好黑全世界爭啦。你除咗要反抗呢樣嘢之外，跟住你從另一個面睇就係你點樣確立自己係。 乜嘢，而呢樣嘢失去咗好耐，因為我哋嘅電影啊、合拍片啊，我哋可能嘅流行曲啊，可能冇辦法呈現到出嚟啦，可能係親咗大陸啦，或者歌唔好聽啦，有人咁樣講啦，或者好多原因喺文化上冇辦法確立，但係原來係有呢個確立嘅空間喺度嘅，即係而家好多網上嘅料都係確立緊呢樣嘢，而大家覺得爽，覺得好睇要 share 係。我会觉得有某程度上觉得是你確立到呢个香港人嘅身份就嚟自呢一套文化，觉得嗯大陸人睇唔明嘅呢啲嘢咁样。虽然佢心里面唔会好直接咁样諗但係啊呢样嘢好香港，呢样嘢好系我哋嘅嘢嘅话，我觉得就会开始见到到一个香港人嘅延续，我自己有少觉得我哋咁呢个一个好嘅方向嘅，我觉得好亦都系另一个文化嘅层面去有自己嘅身份咧，即係由公關災難去講到點樣去確立有自己嘅嘢，而呢一樣嘢，喂咁你做媒介，你做媒體，你做娛樂，喂你應該要接觸啊！尤其是而家某程度上香港好政治化嘅年代嘅話，你唔想又繼續有呢公關災難嘅，我建議就係你睇住《時報》或者唔係當然其他媒體，其實你去走。其实去着地去落地去睇， 系啊，唔好咁离地咯。 去其实好易嘅啫，即系你去，其实包括其他媒体或者我咯，大家都系要警醒自己咯。每一刻去了解嗰个民情去到边啊，去做啲乜嘢咯。如果唔系咧，就变王浩明噶啦。但系而家时间关系，第四节先讲王浩明嘅。好，我哋唞下先。